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来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啊，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正在报名当中啊，即将举办的一些优质的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哈，为大家的比赛来做一个参考。那随着国内本轮疫情的趋于稳定哈，现在有很多的大众健身类体育赛事又开始纷纷啊上马，确定了参赛时间，而且从九月份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又是一个比赛季哈，在秋天啊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适宜参加马拉松这样的大众健身体育赛事的，所以呢，很多的大型比赛也是选择在这个时候举办哈，跑步爱好者们啊又有福了，又将会迎来一个接连会有比赛可以去参加可以去体验的时间段了。那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项赛事就是2021年的绍兴马拉松哈。2021的绍兴马拉松呢是已经确定啊，将会在11月14号在绍兴市开赛，共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马拉松组别、半程马拉松组别和迷你马拉松三个项目。赛事的总规模是达到了25000人，从8月8号开始一直到9月8号哈，是开启预报名。现在呢，正是在预报名的期间，在预报名结束之后呢，将会以抽签方式来确定参赛资格。绍兴马拉松呢，经过了几年的沉淀，已经升级为了中国田协的金牌赛事和世界田联的标牌赛事哈，成为了绍兴一张新的体育名片，而且已经是连续4年都由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来进行转播了。今年的绍兴马拉松也是再次被纳入到了中国田协和央视共同打造的奔跑中国体系，将会继续由中央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哈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来领略到绍兴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的魅力哈。今年绍兴马拉松的赛道呢和往年基本是保持一致的，继续将会穿越古城的主要人文名胜，经过涤荡湖公园、鲁迅故里、秋瑾纪念碑、越王台、釜山公园、陆游故里等知名的人文景观，让跑者在奔跑当中也能充分感受到千年古城和东方水城的独特魅力。而今年呢又恰逢绍兴马拉松5周年之际哈，也是恰逢当地的一位历史名人哈徐渭诞辰500周年。那么在今年的绍兴马拉松的主视觉、完赛奖牌和参赛服的设计上呢，也是延续了文化跃马这样一个宗旨哈，今年将会以徐渭哈这位明朝的大才子作为文化的主要的元素。完赛奖牌的正面每一处都是阐述了徐渭的文化的特色哈，中间的 logo 呢也是和正面马拉松的 logo 相呼应。而在参赛服的设计上同样是取自于徐渭的名作哈河蟹图啊，一幅知名的画作哈，取了当中的螃蟹印于肩袖上，那蟹呢又有坚持不懈的蟹字哈，这个同音字这样的一个寓意也是更好的契合了马拉松的精神哈。这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项赛事，2021年的绍兴马拉松目前是正在预报名的过程当中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关注一下报名的有关信息。那在为您介绍完了绍兴马拉松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项比赛哈，同样是在浙江2021年的嘉兴马拉松，目前也是正在报名当中。2021年的嘉兴马拉松呢，已经确定将会于今年的11月21号来举办哈。从即日起已经是开放了报名，而且呢，嘉兴马拉松将会不设置抽签啊，直接都是拼手速啊，先到先得。目前呢，还有 比赛的一些名额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报名的信息。2021年的嘉兴马拉松将会于11月21号在浙江的嘉兴市举办，比赛同样是分为三个组别，是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4公里的健康跑。赛事总规模达到20000人，其中呢，全程马拉松组别是有6000人，半程马拉松组别8000人，健康跑6000人。2021嘉兴马拉松呢，也是入选到了奔跑中国的系列活动哈，中央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将会全程直播本届的嘉兴马拉松的比赛哈。值得注意的是呢，本届嘉兴马拉松的报名当中啊，有很多和防疫有关的规定，并且在去年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嘉兴马拉松是没有举办，有一些在去年已经报名参加了嘉兴马拉松的朋友，今年呢也可以直通啊2021年新的一年嘉兴马拉松的比赛的名额哈。有关赛事报名的具体信息呢，你也可以登录哈嘉兴马拉松的官方网站去咨询和了解一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两项哈国内优质的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哈正在报名当中的两项赛事的一个推荐哈，也是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下面呢进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板块体育故事啊。今天的体育故事当中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哈，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今天呢他将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哈。今天分享的这个名词叫做天堂解说员啊，熟悉足球朋友都知道，就在不久之前呢，有一位知名的解说员前辈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啊。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传奇的一生啊，也奉上我们共同的缅怀和追忆。马上我们就有请玉阳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 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天堂解说员。就在8月10号，远在英格兰的利物浦在安菲尔德球场正在进行一场友谊赛，利物浦坐镇主场对阵奥萨苏纳。比赛开场前，双方球员默哀，一个是为了悼念汤米雷施曼，这是利物浦当年降入第二级别联赛时的球员了，他于7月份去世。不过雷施曼的故事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讲述之列，而另一位大家悼念的人叫做迈克尔罗宾逊，他曾经在利物浦和奥萨苏纳都效力过。他先是在利物浦获得了联赛、欧冠和联赛杯的三冠王，接着转会去了西班牙，他最终就留在了那里，而奥萨苏纳正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退役之后的罗宾逊做起了广播，成为了职业媒体人，他是爱尔兰人，西班牙语也说得不错，后来兼职解说员，英超的转播就由他负责。可以说罗宾逊是西班牙当地球迷最早认识英超的窗口，他说的西班牙语带有非常浓重的英伦口音，这也成为许多西甲球星幼时的回忆。托雷斯就说他最早了解到利物浦就是通过罗宾逊的电视转播。托雷斯他们管英格兰叫另一个世界的足球，因为足球不是在地面传的，而是在天上飞。罗宾逊后来也当过西甲的解说员，只是没有他的英超解说红火罢了。法布雷加斯说，他当时坐在父亲的车上去拉玛西亚训练，听着罗宾逊的广播节目，才知道了世界上有另一支球队叫做阿森纳。而阿尔特塔也曾经在转会格拉斯哥流浪者的时候，能说出多名该俱乐部90年代初的球星的名字，还有他们参与的经典战役，这让流浪者的球迷很是吃惊。而阿尔特塔笑着说，这是他从迈克尔·罗宾逊的节目里学来的。2018年，罗宾逊被确诊为皮肤癌晚期，医生说已无法医治，他只有半年多的寿命了。可是罗宾逊却笑着说，癌症可以杀死我，但不会每天都打败我。于是他一直抗争到2020年4月才去世，走的时候是陷入深深的沉睡，再也没有醒来，没有任何的痛苦。因此罗宾逊不仅仅是一名球员， 他是英超在西语系推广的桥梁，更是西班牙国民对于一个时代的经典回忆。所以利物浦和奥萨苏纳才会安排这一场热身赛，利物浦致敬他们的名宿，而奥萨苏纳致敬他们的球员和解说员。这里恐怕解说员的比重还更大一些。不光在西班牙语系，中文语系也是有这种情节的。就在利物浦和奥萨苏纳比赛的两天之后，李元奎李指导去世，享年87岁。著名评论员詹俊在微博上发布消息，李指导走了，在家里的睡梦中走的，愿天堂里总有足球相伴。从球员到教练再到解说员，李指导的人生从未与足球分开过。不光在中国，球迷怀念李指导的解说评球，在新加坡、香港，李指导也有着大量的粉丝。李指导曾经和蒋群老师在帮助香港卫视转播甲 A 的比赛，之后李指导携手 ESPN 的主播刘勇前往新加坡工作，李指导就此成为东南亚华语解说圈的明星级人物。因为我本人就在新加坡，所以总是会和当地的老球迷聊起李指导解说的日子。那些已经年过半百的老球迷说，我告诉你啊，李指导之后再也没有那么好的华文解说了，现在的英文解说我听都不要听。还有的球迷说，我台公是北京人，他是解放前来这里的，当时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他去世很多年了，我爸爸和我都不会讲北京话，直到李指导出现，我爸爸说，你听电视，这声音像不像你台公？是啊，太像了，我现在还有李指导解说的录像带，传到了手机里，想他了就听一听。2007年，李指导选择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的解说生涯也迎来了新的篇章。李指导说，回国后自己不再和任何的媒体签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能说一场就是一场。李老每周会为天津的球迷解说英超，也仍然会每隔两周到北京和老搭档詹俊一起解说欧冠。李老进入解说行业20余年，虽然解说的地点搭档总是会时常变换，但他自 ESPN 时期养成的规律的作息却从来没有改变。李老平常每天天亮前就起床了，他起床的时候公鸡还没有打鸣，然后就收听新闻，直到日出后他会外出吃早餐和散步。在比赛日的前两天，李老开始准备解说资料，通常一场比赛的准备时间会在4到6个小时之间。至于比赛日结束，他都会闭门休息一天，随后还要为解说过的比赛做一些小结。李老不光电脑操作熟练， iPad 也玩得很溜。李老谦虚地表示，自己搜集资料的方式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也是看专业的报纸和门户网站。不过李老看新闻无疑更加细致，同时还会做大量的笔记，十分准备，三分运用，有备而来，恰到好处。李老自己说，他当年也有失误，他至今都不肯原谅自己，所以才会在准备工作中如此的细致。李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新加坡当年转播一场意甲比赛，突然遭遇大雾，什么都看不见了，旁边的主持人还能侃侃而谈，介绍背景资料，可李老却哑口无言了。还有一次解说英超，射门打在了边网上，李老却说进了，可慢镜头显示根本没有进。虽然没有人责怪李老，但是李老却相当的好强，这是他当球员时养成的习惯，而自那以后他专攻自己的解说技能。李老是下了苦功的，为了吃透规则，他参加了国际足联高级教练员培训班。从来不会上网的李老天天泡在公司，请教年轻人如何搜索资料，他还请摄像师教他摄像原理，从而逐渐摸清了电视镜头切换的规律。回到中国，他还请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老师教他吐字发音等等。就在几年前的清晨，当结束欧冠解说的李元奎指导走进北京南站，准备坐高铁回到天津的家中，目送他进站的詹俊写下了这样的一条微博：打车到南站送走了李导，80岁的他本可以留在天津享受天伦之乐，可却每隔两周坐火车出来和我一起熬夜解说欧冠。 这可是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留学匈牙利的国脚，他亲眼目睹过传奇的普斯卡什踢球。谢谢足球，让我们拥有一位忘年交，一位优秀的解说嘉宾，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在八十大寿那年，李老决定戒烟，因为不久前李老刚刚做了胆摘除手术。医生呢是他的球迷，特意劝告李老趁着治病就把烟给戒了。两个月之后，当李老结束了英超的解说，路过天津电视台的吸烟区的时候，本想抽一根，但他最终忍住了。而这一忍就坚持到了现在。李老庆幸自己做出的决定，他说医生告诉他把烟戒了，这样就还能多说几年比赛。所以李老想，我还是多说比赛吧，烟没了就没了，因为一辈子他都没有离开过足球。和解说相比，李老的人生同样精彩。1934年3月，李元奎出生于北京，他自幼喜爱足球，在广安门小学时就爱踢小皮球，后来考入了北京31中，在体育老师徐奇的启蒙下，李元奎开始对足球有了一些认识。1952年底，李元奎被选拔进入北京青年队。1953年2月，北京青年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11城市青年足球锦标赛。身披14号球衣的李元奎担任右后卫，他的球风没有那么凶狠，但脚下的功夫娴熟，运用技术合理，防守上善于选位补位，很多攻防球员的身体都比他好，却赢不了他。1953年底，李元奎进入了国家队。1954年8月，他成为第二批被派往匈牙利学习的青年选手，同行的还有曾雪林这样的猛人。1956年是奥运会年，李元奎先生虽然未能入选中国国奥队，但他和其他的11名留学匈牙利的队友组成了北京青年二队，并且在当年4月的全国联赛甲组比赛当中以不败的战绩获得了冠军。1956年10月，李元奎再次入选国家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朝鲜、越南的三国足球邀请赛。1957年初，国家队集训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李元奎先生和13名队员来到了天津，开始其历经40年的天津生涯。这也是很多人以为李先生是天津人的缘故，其实啊，他是北京人在天津。1961年27岁的李先生正式退役，开始走上了教练的岗位。他先是在南开中学队执教，然后是天津青年队、天津二队。1964年李元奎指导开始在甲级队天津队担任起了教练工作。两年后，李先生出任河北青年队主帅，率队征战全国甲级联赛。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联赛被迫终止。在此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李先生又分别担任过天津队主帅、领队、天津二队的主帅，以及天津女足的领队和主帅，并最终获得了全国联赛的亚军、集体三等功等荣誉。文革结束之后，李元奎曾带领天津队多次访问非洲大陆，这也成为他日后成为员外教练做了铺垫。1978年，李元奎挂帅毛里塔尼亚，一段非洲之旅正式拉开帷幕。那个时候，毛里塔尼亚客场和阿尔及利亚的非洲杯预选赛已经箭在弦上，但是毛里塔尼亚方面却连买机票的钱都凑不够，最后选择了廉价机票中转到摩洛哥，这才作罢。然而原本想在卡萨布兰卡开开眼的李老却遭遇了接踵而至的麻烦，他和翻译在机场被扣留。恰巧那个时候，国务院的副总理陈慕华要访问摩洛哥，摩洛哥方面担心有损外交关系，才放了他们通行。虽然这段员外经历已经快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李老对于其中的很多细节仍然记忆深刻。比如球队周三到了阿尔及利亚，周四下午适应训练，然后队长呢就悄悄地跟李老说是明天晚上的比赛。当时李老就急了，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在灯光球场踢过比赛吗？那灯光球场和午后训练能一样吗？结果李老的担忧成为了现实，毛里塔尼亚的守门员和后卫因为无法看清楚高空球，球队最终1-7败下阵来。当然有趣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有一次李老带队去塞内加尔， 但球队乘坐的大巴没有玻璃，他随即抗议，结果被批评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另外，李老曾经申请国内援助他们几十个训练球，但是球在运输的船上就丢了。李指导之后看到了抵达非洲的船员们，哭笑不得，你们来了但没球有什么用啊，我能拿你们当球踢吗？李老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却在新的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成为广大球迷在21世纪了解英超的窗口。这和我们前文提及的迈克尔·罗宾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罗宾逊把自己留在了西班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李老选择在晚年落叶归根。有他们解说的球赛那才是完整的，球赛就是年复一年，他们也是每年都陪着我们。一晃眼，他们解说的球员都换了一茬又一茬了，可是他们依旧在那里解说着，直到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甚至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天堂里也会有快乐的足球吧，他们在那里并不会孤单，毕竟有很多的球星名宿这些年相继故去，他们也在提醒着我们，再热血澎湃精彩纷呈的球赛也会有哨响的那一刻，比赛总会落幕，人们终将散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我都将成为过去。然而他们毕竟绚烂过，那一刹那的美好就此成为永恒，那场球，球赛里的巨星，一起看球的人，解说传出的声音，喝过的啤酒，吃过的烤串，都和那个时代一起成为你我头脑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因为那种快乐是单纯的，不掺有杂质的，所以每每想起都会嘴角上扬，挂满着微笑。作为一名解说员，做到这个境界足够了。迈克尔·罗宾逊，李元奎指导，一路走好，如果有来世，我们还要听你们说球。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次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的关键词是天堂解说员，说的是已经故去的西班牙足球解说员迈克尔·罗宾逊，以及我国的解说员李元奎李指导。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玉阳，我们下期再见。 好，非常感谢玉阳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稍事休息之后呢，在下半段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有关残疾人运动的话题哈。目前残奥会呢也正式在进行当中，在上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采访到了何亚军助盲团的团长哈，何亚军团长，当时呢他是来跟我们聊了聊作为一个盲人跑友哈，他的跑步故事以及成立这个助盲团帮助更多的盲人朋友哈爱上跑步爱上运动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在今天哈体育的一零一种可能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和助盲团有关的一个团队哈，但是并不是盲人朋友了，而是为助盲团服务的志愿者团队，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马拉松赛道上提供的志愿服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再有呢就是为盲人朋友哈提供这种志愿助跑的服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何亚军助盲团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水煮鱼鱼哥哈，欢迎鱼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水煮鱼，大家一般都叫我鱼哥。 嗯，欢迎鱼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跟鱼哥认识也挺巧的，我印象是在几年前的也是一次应该是某品牌的组织的一次骑行活动当中哈，当时我们两个是在现场哈，刚好认识了。然后之前也是看鱼哥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哈发过关于这个助盲团志愿服务队的一些活动的消息哈，包括还有活动的图片，我当时马上就觉得哎呦这个活动真的特别好，所以就邀请于哥包括上周哈邀请这个何团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助盲团的志愿服务。因为其实我知道于哥作为这个志愿服务团队的一员哈，大概是从17年开始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的。 这个志愿服务队是17年成立的。 17年成立的。 对，我加入我们何亚军助盲团是15年，就是说10月份就加入了。 嗯，其实您加入这个助盲团哈，为这种盲人朋友们的这种跑步来提供这种服务，也是源于您本身就是一个运动爱好者，是吧？ 对对对。 您开始运动大概是接触的什么运动？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最早的运动是应该15年的3月份，我记得那年2015年这个4月26号是北京跑，那年时候北京跑天安门是要跑，我是跑了10公里，所以我就3月26号开始跑步报名，就一个月， 就因为要报名这个北京跑， 对， 要练一练， 然后觉得练一练，对， 开始跑步的， 开始跑步的， 15年的时候才开始跑的， 对对， 那15年开始跑步，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当时加入到了这个助盲团当中？ 真的也是挺巧合的，我是在一个跑步以后也就半年的功夫，在同年的这个北马上，北马的赛道上，我是参加了全马，那时候这2015年已经是全马了，所以说在 这跑了也就半年时间， 半年真的就是半年时间， 从零开始到全马， 对对对， 半年时间 就用了半年时间，然后呢这个在赛道上看到了有盲友在跑步，当时我也是比较奇怪，因为有人忽然后面有传来了声音了，说大家让一让，后面有盲友在跑步，我就主动的让开了，然后就盲友我看到嗖的一下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一直没回忆出来那个盲友是谁，说不定我肯定是认识的，但我一直当时没回忆起来， 就这样一个机会，就看首先是在赛道上看到了，哦，原来还有盲人来参加马拉松的比赛，就知道这个事儿了， 是的，然后接着因为是那时候9月份嘛，过完国庆节以后，当时我是自己也网上也搜了搜，然后我知道有另一个组织呢，就是盲人在力跑，所以那个周六的时候我就直接到奥森去了，直接带了第一个盲友，就我印象中10月11号，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带了一个盲友就走了那个3公里，这是我第一次带盲友 走了3公里， 对，就是说那时候岁数有些盲友他岁数比较大，就是健走，就走了3公里，这是我第一次助盲活动， 等于就是自己知道这个消息， 对，是 打探到了他们在那儿有活动那个时间，然后就自己去了， 是的， 说我能不能来帮你们一块， 对对对对对， 也是通过那次机会 接触到了，哎，看有这么一个盲人的团队， 对， 他们每周会有固定的时间在奥森那块来运动啊。 是的，然后就慢慢的接触到了我们这个何亚军助盲团，因为我们这个团呢是成立于2015年5月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跟我平时自己的训练有冲突，我平时呢每次是周日在训练，那个助盲团的活动也是在周日，所以就我没法助盲，后来这个助盲团改成周六了，所以这就从此以后呢我就一直参加何亚军助盲团的这个助跑活动了。 等于最开始您就是以一个个人的方式， 对， 加入到了这个 普通的志愿者，对， 加入到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活动当中，然后后来又慢慢的给自己去申请了一个这种官方的志愿者的身份，是吧？ 后来呢就说慢慢的，特别也是机缘巧合，我记得是2016年4月26号还是什么，这个跑扬州马拉松，扬州半马，当时和团长呢也去了，然后呢当时我还不是他的助跑员呢，所以团长也去了，我们在火车上回来的时候一同就是说聊起来这个整个团队需要这种比如说管理团队的人员，管理人员的加入啊等等，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参与到了整个团队的管理工作，这个是我2016年4月份的事情了，然后就随着这个参与团队的这种组织活动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慢慢的就在2017年初的时候注册成立了何亚军助盲团志愿服务队，这是算是正式的在志愿北京上官方注册的，就是接受的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的直接的个领导，直接的指导等等，就一系列就比较正规的就这种志愿服务组织了。 这在2017年的时候， 对 啊，去注册了这个一个官方的志愿服务队哈。 对， 最开始从您一个人哈，只身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助盲的服务，到成立这个志愿服务队，当时成立志愿服务队的时候，有多少个志愿者已经加入到您的这个行列当中？ 哦，那时候志愿者差不多已经有400-500个了。 那时候就那么多了， 对，有了，我们就一个微信群已经一群已经满了，我还保留着最早的时候微信群这种截图啊，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很快，这个东西，这个因为我们这平时在奥森举办活动嘛，每次都能吸引不少的跑步爱好者加入这个团队，再说呢平时还有我们参加的各种赛事，其实那时候活动参加还挺多，那时候参加马拉松名额还不像现在这么紧俏， 对，那时候 那个 是 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各个赞助商啊等等有时候还给我们一些名额，我记得因为我是2016年9月17号那场北马，当时呢我们组织了差不多有17个盲友，全国各地征集了90多个志愿者，这队伍挺庞大的，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盲友，对啊，100多人，一个盲友4个志愿者配备，就是浩浩荡荡的就在那个北马上。这个事情我特别感谢李宁公司，我们从2017年的，就是说2016年、2017年开始，这些活动啊都是李宁公司给我们赞助的，因为他们需要助跑员嘛，尤其全国各地征集助跑员，李宁公司这个影响力还是比较大，他除了赞助我们正常的这些装备以外，一下子从全国各地征集了40多个高水平的这个助跑员，这个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记得当时陪跑我们一个6小时完赛的一个选手，他的陪跑员是我们团内成绩最快的，我当时我希望他来做陪跑，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志愿者，我印象特别深，叫加山，是个山东的，他以前说有个助跑经历，就是因为他才全马是2小时50多分钟，当时就说来做助跑员，因为他以前助跑，我当时就跟他，因为我是第一次组织活动，好多这些所谓的大神都来组织北马，他们都有自己要求，他们一个个都希望陪跑相对来说快一点的盲友，他们也希望有这个要求，然后我就直接说让团内最快的就那个江山啊，到现在为止都没见过他，然后我就说你来陪我们最慢的有可能会完赛不了的一个盲友，他非常乐意的就接受了，你想一想这是个多大的挑战，他就非常乐意的接受，从此呢我就特别顺利了，我就说了比你快的助跑员人家大神都来安排最慢的，那你有什么好挑剔的嘛，对吧，这所有的志愿者后来就都服众团内的安排，就是这个北马就很顺利的组织下去了。 对， 我们经常跑步的朋友也都理解哈， 啊、 这个如果是跑得快的，你让他慢点跑，他更累， 对 对， 他更累哈。 是的， 比如说你让一个3小时水平的，你让他往6小时跑，那他可能都跑不完哈，因为他平时3小时就完事儿了哈、 嗯， 特别快就跑完了。你让他把这个整个的时长撑到6个小时，他最后真的不一定能完赛，啊，这对他们的挑战确实也挺大的。那其实我也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从您一个人只身去给他们提供志愿服务，一直到2017年成立这个志愿服务队的时候，已经有400-500人这么一个规模了。在这个队伍壮大的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一样，就真的是每次去奥森跑的时候，就吸引朋友来参加，就是以这种方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的是吗？ 对的，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口口相传，或者是我们本身这个每次只要我们办一次活动，就吸收一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跟企业一块合作办一次活动，企业 也会来一波人 ，所以这种效应，尤其像这种正能量的事情，大家可能就是说影响力更大，就真的是很快就是一批新的志愿者就进来了，就是所以我们目前我们都已经有2个微信大群已经不够了，3个微信群应该加起来有1300多号人了吧？ 1300多人的一个庞大的志愿者团队。 对，而且这些志愿者就相当于是平时你只要有活动，好多，比如说至少200-300人吧，就300人至少可以直接来参加活动的。 就是这个规模哈，已经是非常大。那可以想象，如果现在参加活动的话，是不是志愿者啊？现在已经应该是叫供大于求了。 对，所以我们团内一般就是说重大的活动啊，比如说我随便举个盲人茶保节，我们只有80个盲友，志愿者又那么远远大于这个80个，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让盲友点名，你愿意哪个志愿者来陪你，那就是哪个志愿者。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那反正我就否则团队你说指定谁，大家都是核心志愿者，都是平时也助跑挺多，怎么好？那我就说了，看你平时你的水平，助跑水平如果得到了盲友的认可，那盲友就直接可能会指定你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说在这个大的集体里边哈，每一个盲友跟志愿者他也会建立起一种比较紧密的关系，就是他们平时私底下可能也会有联系，是朋友这样的。 对对对，那是肯定的 啊，就不是说每次来了之后啊，比如说4个为一组、 啊、 4个志愿者我给你服务这个盲友啊，他们但是就只是一种，我们换句话来讲，就可能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并不是这样哈、啊、 不是这样。我们每次力跑，尤其是现在，无论是周三我们叫私约，正常的大家志愿者都要上班，所以这时候我们老是觉得这个规模要控，但是现在我们周三的活动每次现在超过150人，上周六我看了一下报名名额是230个，然后包括没有报名的好多临时这种空降的，因为他临时决定不了，那人更多。我们整个团队的氛围真的是非常好，每次就像开大聚会一样，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按分队跑，列队跑啊，就是一个比如说科学的训练，就一队有一队同样配速的人在跑，2队有2队配速要求，这样在跑，5队也有5队。平时你看盲友们他可能视力不太好，但是他的听力非常好，他就更敏感。像我们平时谁一说话，整个团在这种闹哄哄的这种场景下，我们可能都听不出来，盲友很快真的他们的识别能力特别强。如果我带着2队跑过，他们经常跟我于哥于哥，他老远就知道。他们好多志愿者谁虎哥或者是八姐或者谁啊，就是他们什么都能听出来是谁，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实际上非常的融洽。所以为什么现在就吸引了更多的志愿者过来呢？这个氛围特别好。 一群人当中哈，只要是自己熟悉的人，一张嘴一说话马上就能够分辨出来。 是的 啊，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另外哈，我其实知道您这边的志愿服务队发展到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吸引一些志愿者为这些盲人朋友们来提供这种助跑的服务，反过来这些盲人朋友们他们在某一些场合某一些场景当中，他们反过来也会充当志愿者，就是把两个角色有时候也会互换一下，让他们被帮助之后也能够去体验一下帮助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这个呢我们也是基于盲人的需求啊，因为这盲友啊一开始通过我们的助跑或者其他的一些这活动，比如说像什么郊游啊或者甚至于什么游泳啊这些活动，我们助盲团的盲友一看就能看出来真的是特别阳光乐观，善于跟人交流，跟社会上的普通的好多盲友真的是不一样。同样是我们去做体检， 我记得那个什么清华大学有一个项目专门安排不同的盲友嘛去体检，那我们助盲团的盲友各种数据就接近于我们健康人， 指的这个数据是 身体的指标啊，各种身体各种指标、 啊、 就是说健康的指标程度接近于各种数据、嗯、包括那调查比如说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呀，对社会现象或者是有自己的想法等等，就是说你个人的想法就能看得出来他就是接近于我们正常人的种思维。他以原来好多盲友一开始也是克服特别自卑啊，特别不愿意交流啊，特别就陌生感呀、啊、局促啊等等，到了我们助盲团参加活动以后个个都挺阳光挺独立的，真的挺乐观的，这些呢反过头来也是感染我们志愿者，就是根据他们这些特点呢，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样急切的愿意替别人去服务。平时我们助跑完以后他们经常说，哎，于哥来我给你按摩一下，这都是他们的优势啊，我们的盲友绝大部分都是从事按摩行业的，他就没好多盲友的手艺真的是非常棒，我们这个团队里的盲友有北京市这种盲人按摩技能大赛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的，所以我就说他们技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经常说了跑步运动完以后都希望哎给我们放松身体，要求给我们按摩，然后呢好多盲友都这样，然后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呢，我们就成立了就专门的盲人按摩志愿服务队，专门让盲友作为志愿者，就带着他们去我们敬老院，我们这个疫情之前每个月的月末都会带着盲友去回龙观敬老院，就专门去给当地的老人跟工作人员去按摩提供麻烦、 哦、 还有我们参加各种大型赛事，有时候我们去提供像什么爱江山原来168这种活动，八、 嗯、 月份我带着他们去草舞，对第五届草原那个就怎么精英赛啊，就商学院搞的对吧，草舞赛就带着他们去做赛后的志愿服务，就是提供按摩，就是他们成为志愿者，他们也真的是非常快乐，他们每个跟我们一样体会到了做这种志愿服务带来所带来的快乐，所以他们其实也特别有收获，你看他们盲人赛后或者是活动完以后讲自己的这种收获嘛，讲的真的也挺感人的，我记得有些盲友说我们去回龙观那个提供服务完以后，盲友说哎呀我常年在北京在外面就不能孝顺自己的父母啊，像看到这些老人就跟孝顺自己的父母一样，哎呀真的说的挺让人动情的啊，就是说他把这份孝心愿意比如说体现在照顾这些老人身上，就像进自己在这个远方就在尽孝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就特别积极，我们无论是因为我们人数有限他们都是踊跃报名，我们每次只能哎轮流着来，这一次这个五个人你去，下一次那个其他人去，都是这样的。对， 确实非常好啊，能够让何亚军助盲团志愿服务队，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为跑友为盲人朋友跑步提供志愿服务，那么同样盲人朋友们如果有意愿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哈，去帮助他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其实所谓的提供志愿服务和接受志愿服务的这个界限也没有这么的清楚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模式算是。再有您刚刚说到的有一点哈，我也挺感兴趣，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通过跑步哈这样的方式，首先就是可能让我们这些盲人朋友他们的各种的身体指标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体现啊，包括可能运动能力上也好，或者身体的一些这个数据上也好，都能够接近我们正常人的水平。再有我觉得这种方式啊，因为上周我们跟这个何团长做节目的时候、啊、他也说他在开始这个跑步之前哈、啊，本身的工作生活是非常的封闭的，一般都是在店里边，可能这个几个月都不出店门哈，对外面的世界的接触是比较少的，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不只是让大家能够跑步，而且能够接触，哎，把这个所有的盲人朋友啊这个群体给聚起来了，再有呢就是有很多的志愿者也能让他们接触，哎，正常人他们的这个生活他们所聊的一些事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包括对他们整个的这个心态变化体现的也挺明显的，您从旁边来观察的话 太明显了，我就说了这个盲友的变化，其实团长他原来还190斤三高呢，到现在的就是说这个140多斤恢复，而且那个应该就是说业余马拉松最高级别的精英级的水平，他现在就是这个325就是业余马拉松精英级的水平，而且他水平还在不断的提高，他本身的亲身的变化其他人都 都能看得到。这有些东西，这种东西不需要我们语言去表达，或者有多大的变化，不需要我们去过多的宣传，好多盲友都能看得见。我们的盲友之所以我们通过科学的训练的方法，比如说这分成五个队不同的配速，我们一队呢，像团长是一队的，他要求呢肯定是全马是400以内的，像我二队，我是负责二队的，那就是全马要求430以内的，包括三队那就是说500以内，包括四队跑全马的话就肯定要有完赛作为目标，可能五队平时就锻炼锻炼跑跑步，慢慢的进阶，根据不同的水平就是这么进阶过来的。他们的这个变化，这个就像说的身体上变化，包括跑步的变化，一开始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让他们跑马拉松，但实际上锻炼完以后他自然而然的看到那么多人在跑马拉松，而且有能力跑马拉松，而且都是无伤完赛，那自然而然的就会也向往着这个马拉松，而且整个团队你看又提供这么一系列相当于配套的这种服务，又能改变他们的原来的无论是生活环境，又跟造成他们现在好多的这个身心带来健康，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其实这不光是对盲友，我们还鼓励盲友特别独立，像我们这个团队从来不鼓励盲友说哪个盲友全盲的，说这个要来参加活动需要志愿者去接送，我们从来不鼓励，要来你就自己来。所以我们之所以选择奥森，它是因为有地铁口，所以你每个盲友店里，要不你跟店里的其他盲友一块儿，那就比如说参加活动，要不呢或者刚好附近如果正好有志愿者呢，那就一块带来，否则就像那个我们的团长何团长，他当初其实我知道他曾经比如说大冬天的时候风特别大的话，对他的判断能力是特别受影响的，耳朵就方向感就没有了，他一个人好多次他活动都是一个人来，他是全盲的啊，所以他就自己的，只要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我们要求他独立也锻炼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就是说你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来没有问题，就是说你只要你自己想你肯定做得到，就像我们团长他一个全盲的，他是做饭做得好的呢，自己会做菜，我还吃过他自己炒面什么的，他做得好的呢，我们盲友都要求他们就是说独立能力一定要强，对吧？所以我说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团队的盲友为什么个人能力各方面能力就这么强呢，就是靠我们团队有这么一个理念在，就是鼓励他们出来，鼓励他们独立，鼓励他们思考，或者是就最后就鼓励他们成长，现在就是说完全就是说达到就是跟正常人交流起来也特别融洽，没有什么障碍啊什么，就你如果能去比如说有机会去我们团里盲友去采访一下，那各个的都能就成长的或者特别明显。 我觉得您刚说那个这个可能就要说到更深一步的探讨，就是对志愿服务应该怎么看，就是什么叫提供志愿服务哈。 对对。 我觉得您刚说的我听啊，就是对我也挺有启发的，就是帮助别人应该怎么帮助 啊， 帮助别人究竟是不是应该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像一个婴儿像一个小孩一样权威的照顾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像您刚刚讲的，其实这种帮助并不算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方式， 对对， 而是应该教会他独立，教会他怎么样以更好的方式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你的生活， 是的， 这样才是对他其实最好的一种帮助，而不是说无微不至，我什么都帮你安排好了。我觉得这个话题如果再说的话，可能就会聊得比较大了，这个可能涉及到什么志愿服务啊， 对， 帮助他人，包括教育，这个其实跟教育也有关系。很多家长对孩子现在可能哈有一些这种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哈，也是我们可以来商榷的。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关系，就暂时跟于哥先聊到这儿哈。明天同一时间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请于哥来做客，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哈，帮助盲人朋友们哈一起奔跑的故事还有感受哈。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105北京体育广播。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于哥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节目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回听节目，您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啊，北京体育广播后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